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堆好喜爱的明星，未必一定是大家熟悉娱乐圈的朋友，可能是你身边一些你的挚爱都可能是你的明星。早晨早晨，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一分，听见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来，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。日子咧就已经嚟到呢一个嘅2021年8月13号啊，农历咧就系7月初6，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6%啊。 也不知是怎么。开始也不知是否有一天可终止，麻木了，痛苦我亦未笑，跌倒了未回哭，这一串日子，独自望窗，内心下着泪雨，只想眼。走进迷惑，然后令我变迁，何苦逼我看见你心里边，牺牲我话可以将一切瞒住，用你一双手握碎。凡什么都不知，独自望窗，内心。下着泪雨，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，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，然后令我变痴。难逃避命运的驱使，何苦逼我看见你心已变，牺牲我话可以将一切瞒住，用你一双手握碎前。凡什么都不知，谁明白抹哭声的女子。 麦洁文《没哭声的女子》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有几阵骤雨啊。早上骤雨系较多，同埋有雷暴嘅。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又为32度，吹和缓嘅南风。展望咧，周末期间间中有雨。下周初咧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嘅。室外气温28度啊，相对湿度87%。咁啊，亦都将时间咧就带到嚟咧，就系早上嘅5:15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你话喺个清晨嘅时分咧，啊，我哋觉得最好嘅咧，梗系做运动啦，系嘛？即系除咗做运动之外咧，咁啊，梗系听歌啦。因为咧，好多时候咧做运动，我自己佩服自己做运动啊，都系要有歌曲陪住自己咧，先至觉得系寫意嘅，因为咧有时即系做运动都真系几闷下噶嘛，咁但系咧如果有歌曲陪伴住自己做咧，好似突然之间觉得精力好似充沛啲嘅。唔知道你而家系咪一边做住运动，一边听住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咧？啊，或者啊，其实我等下先做啦，都系 hea 下先啦，千祈唔好因为等下就唔做噶啦。 怀着信心，无言地等，伴我是青天朗日浮云。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，又这么安分。常在我心，情缘是真，当爱在心中美梦浮沉，情共爱身边。终没吸引，那一天方可再接近，无限柔情，无限爱，为你扭针。明白你心，从无负心，凭岁月匆匆念上旧恨。重回你只恐积需愤恨，命运有心作弄人。怀着信心，无言地等，伴我是青天朗日浮云。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，又这么安分。常在我心，情缘是真，动爱在心中美梦浮沉，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，始终没吸引。心里一片真，留赠我的爱人。我的爱人， 刚才呢我们有一位的唱歌老师麦洁文的出现，现在呢就有 Miss Chan Chan 这个都是唱歌老师，陈洁玲的无言地等。 排着队等抱好你有几个，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，正选只得一个，候选竟已太多。我细心想过，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，越过知己的亲密，然而未有拥吻过，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。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位，同道半生亦有参与之，是否爱还是其次，只想你依然，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。坐空位都可以坐一坐，若你珍惜我，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，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？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守这位置。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位置的，对于某一些人来讲，哪一个才是最佳位置呢？只有你自己才明白。总之你舒服，人家舒服就可以了。陈慧琳最佳位置。嗱，头先就出现过 Miss Chan Chan 啦，又都出现过麦洁文啦，嗱呢个都系唱歌老师啊。 仍然记得嗰一次，风里相依，仍然系一想起，人就向往散至。

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送你。 错对，不应该就不可追。难道爱到都会有罪？宁愿错而不要对，一心向幸福追。无限爱心怎么会有罪？明天信念，未信爱是有罪。 其实每次咧妹播妹姐嘅歌曲嘅时候咧，都觉得好困难啊，因为首首都好想播。今日咧都挣扎咗一轮咧，先至拣到呢一首《不信爱有罪》。呢首歌好特别嘅，我听到嘅时候咧，我个脑海嘅画面唔系出现林志美，系出现一个电影嘅画面。 我看看你会不会跟我一样。嘅初恋啊，佩佩咧就谂起一个电影画面，就系嚟自《食神》嘅画面，仲记唔记得咧？周星驰加上钟丽缇一个好美丽嘅画面，但系最后换咗阿仁嘅画面。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歌，都会好不自然咁样就谂起虽然咧已经嚟到八月中啊，不过仍然觉得要热嘅时候真系好热啊！今日嘅最高气温又系32度啊，都系32度啫，冇200度咁紧要嘅。 直至昨晚我都。 有一段时间咧，广东歌咧就好中意改编一啲好经典嘅英文歌嘅。咁啊，呢一首咧都系改编自呢一个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啦。咁当然咧，就系唱完即系广东话之后咧，都好流行嘅呢一首歌啊。叶倩文嘅二百度。二百度真系不得了，不过唔使担心，香港应该唔会嘅，全球应该都唔会嘅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系咁嘅，大致多云啦，有几阵骤雨啊，日早上骤雨系会较多，同埋有雷暴啦。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啊，吹和缓嘅南风。展望咧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嘅。室外气温哇系好靓啊，28度，相对湿度88%啊。 为你淌泪，明知不应该，仍是继续，明知分不开，早惯等待，难明白怎么好像失去你，在你身半人之中。我安慰曾经深爱过，不必心内细腻，明知你善变不顾忌，知你换了新趣味，留下往日情来让我一直回味，明知知道别再等待，无奈我未忘情，梦想继续再期待，无聊是彼此深夜都叹气，硬去迁就谁也觉乏味，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，洒脱守在故地，怎么好像失去你，在你身半人之中后备，自我安慰曾经深爱过，不必心内细腻，明知道在你的眼内早已另有新替代，忘掉我再徘徊无尽，每夜再期待，何苦再共我编故事，这个扮相不怕疑，胡乱说着甜言是否已没有意思，无聊是彼此深夜都叹气，硬去迁就谁也觉不美，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，洒脱守在故地。

上一天多么好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从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噜，精神爽。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，再次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啦！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八月十三号星期五嘅早上啊，农历咧就系七月初六啊，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7%。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，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面对同埋点样处理压力嘅、哦。压力嘅好多时候喺都市人身上都好容易揾到啊！咁究竟点样可以抵抗呢个压力呢？一阵间就要听下啦。 这一切我承受，再痛苦也承受，但你不可偷偷的背着我走，为了些报酬牺牲。了感受，但你也愿走，没有开口。那一刻最难受，甚至比死更难受。为我疤过伤口，不过谁能够？ 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又到了星期五啊，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上来呢，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。沈医生早晨。 大家早晨。 咁啊，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，大家都知道就奥运结束了啦。咁、但是呢，奥运的精神呢就继续延续的。咁啊，上个星期呢都同大家讲了一些奥运的启示，怎样即是有 規律、有目標咧，就可以達到自己理想嘅成功啦，係咪？咁、但係講緊咧，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咧，佢面對嘅壓力真係好大。你諗下，大家都個焦點喺佢度啦。咁佢除咗想贏呢一個壓力之外，咁可能又要面對傳媒啊，面對網絡上面世界嘅留言啊等等呢啲唔同嘅四方八面嚟嘅壓力啊。 冇錯， 其實作為一個運動員都真係好辛苦嘅喎，即係以往可能冇咁多呢啲問題出現，而家你知即係個網絡世界咁快咁直接啦，咁其實佢哋面對嘅壓力比以前係多咗好多。 冇錯，仲要咧係一啲咁頂尖之中嘅頂尖嘅運動員嚇，佢哋無論自己對自己嘅期望啦，又或者外界嚇 對佢嘅期望， 對佢期望團隊對佢期望，你諗下嗰種嘅壓力咧，我諗係我同你都未必可以。即係想象到啊，因為我哋都唔係嗰個位置，係咪？唯有佢哋咧，即係親身經歷嘅時候咧，先知道嗰種巨大壓力有幾嚴重。 嗱，我仲記得我哋香港隊張家朗喺佢打冠軍，即係嗰個爭奪戰嘅時候咧，佢嘅對手喺半路中途受傷啦，咁。我仲記得阿張家朗喺側邊坐低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一眼都冇睄過對方嘅。我就喺度諗，其實呢個係咪佢一個最佳唔想面對壓力嘅方法咧？因為如果佢望到對手受傷嘅時候，可能佢心理上面可能都會有啲影響。 係啊，當然咧，當時佢個心態點樣諗，我哋冇辦法去到知道啦。咁、但係如果從一個即係好個方面去到估計嘅話咧，第一諗下佢望住個對手嘅時候，可能佢會產生一個即係憐憫嘅心啊，又或者咧同情佢嘅心啊。其實呢個亦都會影響佢之後嗰個發揮或者表現嘅，係嘛？咁第二咧就係佢知道呢一樣嘢咧，都係佢冇辦法控制嘅，亦都唔係佢嗰一個嘅角色咧，佢嗰個身份咧去到做任何嘢，係嘛？咁但係當如果佢繼續去到即係專注留意嘅時候咧，可能佢會產生更多不必要嘅焦慮啊，或者煩惱啊，或者其他諗法啦，其實可能會好大大影響緊佢嗰個專注㗎， 係 嘛？咁呢個亦都可能對佢好不利咯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即係我估啦，如果佢識得呢一樣嘢，係因為呢個佢控制唔到嘅嘢，咁佢就唔去理啦。咁、但係反而佢要去到管理嘅咧，就係佢目前佢覺得最重要，佢可以控制到嘅嘢，佢可以咧去改變到嘅嘢，就係咧佢專心咁去到留意自己嘅狀態啦，專心集中佢自己嚟緊嘅一個時間啦，然之後咧就好好嘅去到做好佢嗰個嘅比賽咯。咁呢一個，我覺得就係大家可以學習嘅，就係正正好多我哋身邊發生好多嘢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未必可以控制到嘅。係咁、但係如果我哋咧太多心思落去一啲控制唔到嘅嘢，甚至系忧虑嘅话咧，其实正正就系令到我哋目前手头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到，亦都需要做嘅嘢咧，就可能备受影响。 我哋见到好多运动员，其实佢哋都好叻，点样去减压同埋面对紧呢啲压力，然之后咧就可以发挥佢最好嘅状态，从而就攞到奖牌啦。运动员个个都好叻啦，因为呢啲都系顶尖嘅运动员。我哋一般人如果见到即系压力喺前边，我哋点样面对佢，同埋有冇啲方法可以处理到呢啲压力，等自己唔好咁辛苦，或者根本我哋系面对唔到咧？ 首先即系我谂压力咧，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好负面嘅嘢嚟嘅，其实系一个好中性嘅嘢。 压力即系动力啊嘛， 冇错啦。即系但系不过要系佢嗰个即系压力同埋个表现咧，嗰、那个图表咧，大家唔知都有睇过，就系一个倒转嘅 U 型啦。即系话如果嗰个压力系冇嘅时候。我哋個人咧就變得好懶惰啊，好冇動力，好頹廢，完全好似都唔想去喐啊，唔想去做啊， 因為冇目標嘛。 冇錯啦，但如果當嗰個壓力慢慢加嘅時候咧，我哋個表現亦都會隨之而咧去提升嘅。咁去到一個咧就係去到山頂位啦。咁即係話啱啱個壓力大到一個地步咧，係我哋啱啱可以發揮得最好嘅，最集中嘅。咁樣咧，但係如果過咗呢一個山頂位咧，嗰、那個壓力繼續加落去嘅時候咧，我哋可能開始就慢慢跌翻落嚟嘅個表現，係嘛？咁咧就係即係唔理想咯，會影響緊我哋嘅表現。所以我哋要拿捏嗰一個位咧，就係啱啱個壓力夠，令到我哋咧去到即係表現得最好。咁但係當然呢個位咧，個個都唔同。 同时间亦都系好难去拿捏嘅。 沈医生讲就容易， 系 咁有冇咩方法？我虽然可能未必去到最顶尖个位置啊，我可能即系去到一半我都 OK 啊。咁有冇啲方法可以教我哋点样去处理呢啲压力咧？ 其实有嘅，就系、是、我哋留意到咧，就系自己有一啲指标啊。 嗯， 咁点样呢啲指标开始出現即係好似有啲紅燈啊、黃燈啊，咁我哋就要留意㗎咯，即係可能佢已經落緊，即係過咗個山頂，落緊個山啦，即係嗰個表現嚇，咁嘅時候即係壓力已經過大啦。咁嗰啲咩指標呢，其實係好即係好容易記嘅啫，大家記住三大範疇。第一個範疇呢，同我哋嘅情緒表現。如果个情绪表现开始咧，你会觉得，咦，好似无缘无故咧，即系成日都比较低落啊，比较绷紧啊，紧张啊，个人好暴躁啊，开始咧好似冇乜兴趣啊，对于嗰个自己定立咗目标咧，好似再冇一个动力咧，继续努力啊，继续坚持落去啊，咁样。同时呢一个心态咧，亦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，都冇办法去回复嘅，冇办法回弹到一个本身嗰个状态噶啦。呢、这个嘅时候咧，我哋要首先要留意。第二个指标咧，就系我哋嘅身体嘅反应啊。呢、这个好直接啦，我哋嘅睡眠啦啊，睡眠系好重要一个指标嚟嘅，尤其是咧，如果当我哋瞓瞓下，成日早醒啦。又或者咧，我哋嗰个睡眠咧系断得好紧要嘅，即系瞓下醒，瞓下醒，好似冇瞓过咁样嘅， 成日都浅层睡眠咁样。 冇错啦，呢啲系一啲即系重要嘅指标。另外就系即系胃口啦，一个自己嗰、那个动力嗰个状态啦，energy level 啊，即系嗰个自己嘅体能嗰个感觉啊，咁样。咁有啲咧就可能系成日都心无端端噗噗跳嘅，咁肚屙啊，或者个人好似成日好似好戒备状态，好绷。紧咁样嘅，好似成日都要预备咗有啲唔好嘅嘢发生啦，我随时要准备去好似打仗啊咁样嘅戒备状态咧，呢、這个又要有个警号喺度。第三个范畴咧就系我哋嘅行为同埋表现啦。当我哋行为表现开始变得咧比较退缩啊，甚至逃避啊，又或者我哋一啲兴趣我哋都开始减少啊、减低啊，以至我哋都系嗰、那个。集中力啊、專注力啊，亦都開始即係減退啊，冇乜記性啊。嗱，呢啲表現咧，亦都係要小心啊。如果有以上三大範疇裏面開始出現呢啲咁樣嘅信號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留意，我哋要留意，或者身邊人咧。我哋见到佢有啲咁嘅信号咧，我哋都要去到即系小心去处理。 好啦，咁真系有啦，咁点做咧？ 其实有咗之后咧，当然要睇个程度嘅。咁但系我哋希望啦吓，就系尽量有啲方法咧，去减低嗰个压力。减压咧，讲紧咧就记住系三个部分嘅，三个部分好容易理解嘅啫。第一个部分，我哋通常咧有压力就系因为个压力源过多啊。系咪太多压力同时间涌埋嚟，咁系人都觉得好辛苦啦， 受不了啦， 系啦。咁其中一个原因，点解突然间咁多压力冲埋嚟嘅咧？就系我哋唔识 say no 啊，唔识咧去到拒绝，系嘛？咁一时间可能呢个又叫你做呢样，嗰、那个又叫你做嗰样，咁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叫紧你噶嘛，系嘛？无论可能我哋公司里边啦，我哋屋企啦，或者我哋朋友之间啦，咁一人叫几样，咁已经即系你都唔使瞓啦，系咪？咁呢个咧，我哋第一真系要学习点样去到拒绝啦，点样去到因应自己嗰个资源咧，去到应唔应承你做帮或者帮唔帮你手啦，系咪？ 唔好逞强啦。 冇错啦，咁同埋咧，适当嘅时候可能真系要揾帮手咯，系咪？将啲嘢咧下放俾其他人帮你手去到完成吓。咁呢个就第一样。咁第二样咧就系、是、通常啊，点解个压力咁大咧？就系唔够时间。唔够时间做啊， 系好逼迫啦啲嘢， 冇错啦。咁个个都24小时嘅啫，咁点样可以有多啲时间用呢？其实就冇嘅。不过呢，如果我哋用个时间用得有策略，系嘛，用得咧有一个 planning， 冇错啦，一个好嘅规划嘅话咧，点样用我哋嘅时间咧，我哋就会用得比较有效率咯。系咪？咁呢个就讲紧时间管理咯。好似上两个礼拜我哋讲何子培选手系嘛，佢嗰、那个。成功其中我哋好欣赏嘅就係佢好清晰嘅目标。然之后呢将佢嘅目标呢係可以拆出嚟做返一啲佢平日需要做嘅事。然之后将呢啲事呢好好咁摆喺佢嗰个日程嗰度。然之后呢严格咁样遵行。呢啲咪就係一啲时间管理囉。 你睇到佢五点钟起身，十点瞓，中间做咗几多嘢，系咪啊？佢都唔会浪费时间去做一啲唔同佢目标配合嘅嘢嘅。咁呢啲亦都系一个非常好嘅参考，去到点样做我哋嘅时间管理啦。咁但系当然咧，当中我哋都要牺牲好多嘢啦。 系，冇错。 嗱，咁呢个第一步。就是我哋点样去到减少我哋压力源头。第二步啦，亦都系相当紧要嘅，就系当嗰样嘢嚟到嘅时候，我哋咧点样去到诠释佢，点样咧去到即系有啲咩想法啦，对，有啲咩谂法啦，对于嗰样嘢，好多时候咧，我哋改变唔到嗰样已经买到我哋新嘅事，或者嗰样嘅工作，或者嗰个嘅责任。不过咧，我哋可以选择我哋点样去到。诠释呢一样嘢系嘛？即系话同一个嘢，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咧，去到睇呢件事嘅，系嘛？咁我哋好多时候讲一啲，如果比较焦虑啊、紧张嘅时候咧，我哋好容易咧就会有一样嘢叫做思想陷阱， 系 我哋会跌咗落去。系乜嘢嚟嘅咧？一啲比较常见嘅思想陷阱咧，例如啦，就系灾难化思想，即系话。可能一样嘢你做得唔好，你就会引申到好远噶咯，即系可能考试唔合格啊，或者譬如运动员呢个动作做得唔好，我就引申到好远噶咯，即系可能俾人踢出国家队啊，之后咧完全就冇人可以揾我再踏足呢一个体坛啊，然之后可能个家庭亦都会睇唔起我啊！哇，谂到好远好远。 呢、這个我都有呢个想法嘅，即系我出去做司仪嘅时候咧，其实如果我个头开得唔好，即系我可能第一句我就哈碌咗啦，咁啊死啦！我成晚咧都做得唔好嘅，所以我通常我自己嘅处理方法就系、是我头嘅地方我一定要问得好清楚，我甚至乎会写低佢，然之后我背咗佢。我確保我行出去第一下，我係唔可以有蝦碌情況嘅。咁我嗰個之後往後嘅表現，我就會好好。即會唔會都呢都係一個方法，令到自己可以唔好跌入呢個陷阱裏面、 其實呢個正正亦都係另一種即係、就是、容易有嘅思想陷阱，就係、是非黑即白啦，又或者係一個以偏概全啦，即係話一樣嘢唔得咧，就等於全部都唔得啦，或者一樣嘢唔得咧，就等於失敗啦，係嘛？咁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好容易咧，係令到自己嘅壓力咧大大咁樣增加。你諗下，如果即係我哋開頭講錯一句説話，我哋就覺得自己全晚都做得唔好噶啦，係嘛？咁呢個我哋咪即係已經冇曬信心啦，對自己係咪？ 所以我要改噶啦。好，第三咧、 第三咧就係、是我哋講緊就係一個即係減壓啦，減壓嚇。當嗰個壓力好大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去到幫佢即係抒發出嚟咧？咁當然個個人都唔同啦，係咪？我哋上星期都有講過，有啲人就中意同人傾偈啦，有啲咧就中意聽音樂啊、睇戲啊、食嘢啊，係咪運動啊咁樣嚇？咁啊，當然亦都有多啲比較係有醫學實證嘅方法嚇，減壓方法就係例如即係一啲深呼吸嘅運動啊，一啲可能正觀嘅練習啊，係嘛？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幫我哋咧，去到更加留意到自己嘅狀態，留意到自己個心理嘅需要。咁亦都最後啦，即係減壓方法就係一句對我哋自己好啲。要錫我哋自己多啲，係嘛？有時可能食一啲好嘢啊，做個按摩啊，買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嘅嘢去獎勵自己啊，呢啲都係一啲咧方法咧，令到自己喺嗰個壓力裏邊咧，有多一啲咧即係正面嘅感覺。幫助我哋咧繼續咁樣去到即係前進啊，對住我哋目標。 嗱咁講起即係減壓嘅方法咧，我就好欣賞咧，就係啱啱奧運咧就係呢個英國嘅跳水金牌得主啊。咁佢咧就喺場邊啊，即係等待出場嘅時候咧，佢就不停咁喺度織嘢，男士嚟嘅，不停咁織嘢。佢亦都唔介意人哋點樣睇佢。咁確實佢織啲嘢出嚟亦都好靚。咁同埋。佢即係不停咁織，不停咁織，又織衫啦，又織個袋。最得意咧就係佢攞咗個金牌之後咧，佢嗱嗱聲就織咗個袋，然之後話袋住個金牌。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嘅行為咧，其實佢令到佢喺跳水當中喺度等待出場。嘅时候咧，系好大嘅减压嘅方法嚟。 冇错，冇错，就系佢藉住呢个行为咧，